迎凤箫，怕只怕楼中的月老啊，将人不两下里错戏红 宝玉把一缕箫，那邻家的把

了香，书信破信封信，吕布见书心好恼，最可叹只可以为张忠烈被他奸缠在心前，请都 来破关。这一进更深，因何他相见？你与何人有勾连？今天不说真情话，我管教你一命葬黄泉。貂蝉们听，忙回道：老爷心情低眠，贱妾无命，我不敢出内侍，岂能与人有勾连？这几日见老爷下朝愁眉，那战女是因何故？坐不宁，寝不安，珠泪洒胸，前您是所谓的哪一般？ 好。